磊呢，到现在也不太能吃辣嘛， 他就不跟别人吃， 他反正还是喜欢老北京那口， 对， 就是、 喜欢老北京 甜咸， 咸甜馊。 哪个老北京喜欢馊？你们家 豆汁儿啊？ 别把你们家那习惯跟我这说。 豆汁儿， 对， 腐乳，这老北京酸奶，反正这个发酵的东西你都喜欢。 玩什么？按你奶奶话玩一会儿。 对，这三天吃不了。 我奶奶是说让我出去玩一会儿 啊，叫玩一会儿。 哦，假牙掉了，我一直以为他叫你王志和。 这好臭豆的名字，这三天 假豆吧 啊，这你看这三天吃不着这个发酵腐烂的东西，那就着急啊，靠这口老北京吧， 真正老北京， 没有靠这个， 到哪儿跟老板吹，我是老北京。 蒜末，这都是大老大雷 的。对， 我是大老爷们爱吃的。 但是你们俩一块吃饭，一个是猛往里面加辣，一个是一点辣都不要。 哎，你不知道现在有一种火锅叫鸳鸯锅吗？哎，我们怎么了？非得在一锅里我放点辣的，他不愿意放。 就是啊，没有鸳鸯锅的时候，就那种大铜锅， 买俩碗， 加粉放进一辣椒。往那里拿勺捞出来， 我们俩就折腾这辣椒是吧？ 结果呀，我们这铜锅就改烤肉了。 然后大磊有一次去四川了， 有那要了命了， 吃不了辣的， 那 真是难受。 有不辣的， 我跟你说，四川这佐料根本就也没有什么麻酱，那就是那个小料，全是那辣 小料，辣油什么的，香油。 对， 吃面吧，吃面是不是可挑选余地大一些？ 对啊，吃面，你个白皮面， 老板。我来一碗， 就冲这句啊，能给他一嘴巴，你知道吗？哪儿就老扁？ 油门，我来一碗，咋叫面？马 蛋，你还骂街了吧？ 人家说馍得就是没有 啊。 啊，油门，我来一碗。 啊，你想好了再进来行吗？ 我不是冲面去的，我冲那油门去的。 啊， 辣椒面，馍得 又骂我一遍。 杨梅， 哎，这是不是一黄焖鸡盖饭的店？要错了吧？ 我要了好几次，王大雷总算弄明白了。哦，能要一碗那个。 哎，我怎么还说普通话了？老说姚妹太累了。 你正常了这会儿。 嗯。 那我要一碗就是你们的小面吧。 好。 那我不要辣椒，啥子？ 他又骂我。 对。 不要辣椒。 哎。 啥子？ 对，这是骂的更清楚 了。我只要不要辣椒，他就骂我。 对， 那可不要辣椒。 对， 死他！那不吃啥呀？ 啊，他对他这不吃啥，那不吃啥，你 吃 啥 呀？啥 呀， 我应该跟他说我不是四川的人。 王大爷着急了，我不要辣海椒。 好，不要 我不要海椒。老板说，哎呀，不要海椒，不好吃。没有关系，我吃得惯。老板说，不好吃，不好吃，不没得海椒不好吃，不好吃。 他就这准不好吃了。 俩人就这个争论了15分钟。 哎呦，你真有耐心跟他聊。 老板一直给他解释，这种四川小面没有这个胶的话，真的是吃不好的。王大磊一定坚持我自己的各方面这个机能啊，我是不太适应吃辣的。 最终终于被说服了。 体检报告，这儿。 我谁他妈带体检报告啊？ 上饭馆拿体检报告聊。 聊点。 你早拿出来呀， 给我送医院了。 老跑人家那儿跟人逗咳嗽，你知道吧？这滑稽， 啊、 这个 老滑稽啊， 主持吧，就是习惯了。 像四川走穴，这是干嘛？ 对，反正人家觉得你不懂四川 啊，不懂四川， 不懂美食。 嘿，我就是懂那儿的话。 对，你怎么就连就这个了？ 哎，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啊，就说辣椒的事儿、 嗯。 说有一个人呢，开车，后来被辣椒辣翻了。 这话值得研究。 车给辣翻了是吧？因为有一辣椒，所以车把辣翻 了。是这人辣翻了还是车辣翻了？ 嗯，是这么一回事儿、哦。你们说高速路上翻车是不是挺可怕的？ 那当然了，很危险。 这个现场处理的交警，就咱们这院里的小王，他说了，这件事儿是个很搞笑的交通事故，但是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他们还是挺乐着说这事儿， 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啊， 怎么回事呢？就是俩年轻人小情侣坐车，这女的呢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这开车比较辛苦啊。 对 啊，聊聊天吃点零食，无可厚非。但是这名女子带的零食您可小心，她带的是辣鸭粉， 含着呢吧？这是交警。 是刚处理完这个事故，我的嗓子也不太好， 我 太辣了。 我给你偷吃两个 呀，眼睛都睁不开。 车里有那么辣吗？ 辣鸭脖和辣鸭舌，然后呢，这个胃啊，你说你胃准一点啊，他爱吃辣，我不管，你别往他这个眼睛里戳呀。 哎呦， 是辣油溅到司机的眼睛里了，慌忙之下导致事故。 哎呦，这很危险。 我 鸭脖也会说话。

着那锁。碎的幸福，我的父亲。